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很多人记住了陈奕迅的这首《我们》，是因为里面的有一句歌词叫做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和我有关。陈奕迅的这首《我们》也作为了即将会在后天开始正式上映的电影，由井柏然、周冬雨出演，奶茶刘若英亲自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歌。当然好听的主题曲呢，可能就是会为电影加分的一项，不管是宣传曲还是主题曲都是这样，或者说它真的有可能成为吸引我们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很大的缘由。但是我想真正能够让我们从内心当中记住一部影片的，可能还是电影本身，尤其是它本身讲故事、叙述故事的这样一个能力，其他的可能只能作为附加值。下午的3:06，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 Every night I've been here waiting, waiting， 懒得理我，我也在 trying, trying， 要你的时候 You're not here by my side， 陪你的时候 You should shove me aside。Hey girl, you gotta listen to me，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为你着迷，你的美、你的泪、你的笑，我已不再为你烦恼。 一生中没有爱过，你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 脏，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 和你一起唱， 展现黄龄唱功的一首歌《玫瑰玫瑰我爱你》。因为说翻唱这首歌吧，应该是把黄龄推到了一个巅峰的位置上，还有以及后来在比赛当中凭借这首歌在超级女声当中拿下了不错的名次，唱功也是备受认可的郁可唯。基本上拿这首歌去比赛或者竞演的，要么一战成名啊，因为完整演绎的还不错，要么就是自毁前途，因为唱的不够好。因为唱的不够好的情况就可能会暴露缺点。也不知道平时喜欢唱歌的朋友，你擅长唱一些什么类型的歌曲，是技巧比较多的那一种呢，还是平铺直叙的简单的歌？

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来自于苏慧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下午的3: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四的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我觉得刚才那首歌 Lemon Tree 真的是多少年听都不会觉得听得厌烦的一首老歌。还有顺便想起了说给自己起名字叫做 Lemon 的人，我觉得最开始都应该是很向往那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哈。在这个星期天到来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已经在去往某处沙滩、海滩，或者是某一个度假胜地了吧？因为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就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开始。如果说再加上可以请上几天年假的话，我想你真的可以好好的找一个，有海、有海景的地方，然后好好的在那里充充电，然后让自己发一发呆，休闲一下。

可能是因为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可以重新遇到那时候的自己。和你一起唱，我们把这首歌的时间交给谭校长，永远25岁的谭咏麟。当然很多人是在大时代当中爱上这首歌的，有请谭校长，我的生命我的爱。 如此面带满窗外，如此时候预计将来，乍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忙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爱与希望又偏偏不惜万载，流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 蚂蚁心说，还好是收盘之后听到广播里面放这首我的生命我的爱，我知道3点之后嘛已经收盘了，我才敢在广播里面放这首歌。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在4点是能量音乐。如果说对于刚才那首歌或刚提到大时代有些陌生的话，不妨找一找这部电视剧看看，当然前提是你不玩股票。好了，明天见。谈 婚论嫁，相亲对象他叫做阿发，有房有车子还有整匹沙发。阿花初次见阿发，没有面红心跳，只是尴尬。阿发自荐今年30加，工作稳定该有各家，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阿花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那个人不是旧爱之名呀，也不是刻骨铭心的阿忠呀，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粗茶淡饭富贵荣华，祝福他新娘阿花，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啦，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他，